第一，产品是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第二，产品日期是否新鲜；第三，确定是690元整整十盒羊奶粉。三点确认完毕之后，恭喜您，年终大促的福利您算是抢购成功了。每天一杯羊奶喝上5个月的时间，每一杯划算下来4块钱，一个手抓饼的钱，喝到多种营养元素的高品质羊奶。 是， 记住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再说一遍4007106108。 咿呀！ 关云长， 身入虎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涵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我们有时候看到太多的事情都是表面上的，我们需要去了解背后所隐藏的真实。公孙敖和公孙贺的死，其实只是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祸的冰山一角。巫蛊是什么呢？在前面咱们也提过，巫就是巫术，这个很好理解，就是画符念咒。蛊，一个虫字旁下边加一个敏字底，也叫厌胜之术，是一种诅咒的巫术。就是用一个铜木雕的小木偶，在木偶背上书写某人的名字和生辰八字，然后给这个木偶施加某些法术。通常是在木偶的胸前钉上钉子或者针，或者用线捆住木偶的双手，然后将这些木偶埋在被诅咒者住所或者他附近的地下，每天对这些木偶施念咒语，这样被诅咒的那个人心智就受尸骨人的控制。如果尸骨人诅咒他死，那他就会不明不白地死去。这种用木偶来诅咒人的法术，据说是来自胡人的萨满巫术。汉朝的皇室是楚人出身，汉朝在行政上采取秦朝的制度，在文化上则是全盘接受的楚文化。楚人自古就有上巫好鬼的传统，这就使得汉朝的统治者更容易相信蛊术。汉武帝自己就总是求仙拜神，对这一套当然更加的深信不疑。因此朝廷上一直很注意防备有人用这类厌胜之术来诅咒皇上，查出来就是灭门的大罪。那下面我们就来说一下这场旷世无双的巫蛊之祸，这里就叫巫蛊门好了。汉武帝早年忙着打匈奴和求神仙，没工夫过问巫蛊的事情。可就在他晚年的时候，一件似真似假的案子牵出了巫蛊之祸。原来武帝整天东征西讨，弄得天下百姓不得安宁，他又拼命地花钱，不但把文景时期积蓄下来的钱财都花光了，他自己千方百计搜刮来的钱也花光了好几次，闹得老百姓是苦不堪言，纷纷起来造反，连长安城里 也有不少人咒骂皇帝。慢慢的，这些怨恨的话就有一些传到了汉武帝的耳朵，他就小心地提防着，疑神疑鬼的，老觉得有人心怀叵测来行刺他。话说他住在建章宫的时候，有一天在恍惚之间，突然看到一个身带宝剑的男人影子在龙华门外一闪而过。汉武帝以为有人来行刺，急忙下令在建章宫内搜了个底儿朝天，却连半个刺客的影子都没找到。守宫门的侍卫也说根本没见到什么带剑的男子。汉武帝一气之下把守宫门的人给杀了，又搜查上林苑，又下令关闭长安的城门，在城里是挨家挨户的搜查了11天，闹得长安城是鸡飞狗跳。这一次彻底的大搜查没抓住刺客，但结果却搜出了大量的小木人来。就是这些小木人引发了巫蛊门的导火线。原来两位公孙大人死于莫须有的巫蛊之后，巫婆方氏见利用蛊术很有前途，于是纷纷地来到长安，到宫中贵戚之门来骗取钱财，教他们如何镇邪避灾，如何用木偶诅咒仇人，如何防患于未然。一时间各大宫中乌烟瘴气，大家都忙着做一件事儿，埋木头人儿。汉武帝搜查刺客没搜到，却搜出了不少的小木人之后，他感到事态的严重程度已经超过了他的想象。巫蛊不除，天下不安；巫蛊不除，汉武帝也不安。于是他决定严厉打击一下长安城里的这股乌烟瘴气。也正是因为这样，汉武帝叫来了一个人，一个一直在苦苦等待汉武帝召唤的人。这个人就是小人帮的带头大哥江冲。江冲听到汉武帝的宣谏，脸上就笑开花了，他知道他烧第三把火的机会终于来了。果然汉武帝召见他，就是商量如何打击巫蛊。在江冲表达了愿意替皇上分忧的忠心以后，汉武帝直接给了他一个权限，特使，专门负责打击和摧毁巫蛊案件。于是乎一个新的部门巫蛊办成立了。巫蛊办的站长毫无悬念就是江冲，主要成员有暗道侯韩月、御史张壮、黄门苏文、胡武弹劾。接下来江冲带领几员得力干将，整天穿梭于各大宫，成了不折不扣的掘墓人，最后竟然是哪里不平哪里有我。更为重要的是，巫蛊办沆瀣一气，想整治谁就事先把木头人埋到他家的附近，然后再以搜查的名义来追踪寻迹。抓到人以后，先是严刑拷打，不惜动用烧红了的铁器前人、烙人，就是要让他们认罪，一定要让这个人咬出他的同案犯。被打得无奈了，就咬别人，这样抓一个咬一个，抓一个咬一片。不管是谁，只要被江冲扣上诅咒皇帝的罪名，那就不能活了。没过多少日子，他就诛杀了好几万人，一时间全国陷入了白色恐怖当中。江冲花这样大的力气来打击巫蛊，花费的人力、物力、精力是巨大的，而牵连的人也是不计其数的。其实江冲这样做只是为了放长线钓大鱼， 他一手打造的巫蛊门的终极目标是不为钱财，也不为名利，只是为了太子。于是他指使巫蛊办的得力干将胡巫弹劾，对汉武帝说，皇宫里有人诅咒皇上，骨气很重，若不把那些木头人挖出来，皇上的病就好不了。此时的汉武帝已经近古稀之年了，人到老年多多少少有些伤寒杂病，磕磕绊绊的。于是已经是体弱多病的汉武帝认为胡巫弹劾的话言之有理，批准了巫蛊办进入皇宫搜查巫蛊。江冲的终极目标只是太子刘据，但聪明的他知道饭要一口一口的吃，茶要一口一口的喝，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于是他带领浩浩荡荡的巫蛊办的人马先从嫔妃下手，一直把汉武帝的三宫六院72个妃查了个底儿朝天，这才对魏皇后和太子宫进行搜查。如果说在嫔妃的宫里搜查只是为了走走过场，那么魏皇后和太子府就是动真格的了。据说江冲为了搜查的需要，还派上了猎犬，在两大宫中进行了地毯式的搜查。搜查的结果是，太子宫的木头人有两个特点，一是木头人多，二是木头人毒。多到了多如牛毛的程度，毒到了咒语连连的地步。江冲的追魂夺命组合拳终于亮出致命的杀招了。那么懦弱的太子刘据见宫中平白无故多了这么多的木头人，知道一定是江冲等人做了手脚，他会眼睁睁地做沉默的羔羊任凭宰杀吗？答案是否定的。羔羊也有怒吼的时候，更何况太子刘据还是个有血有肉的大活人。话说刘据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在这个紧急的关头，他想到了他的老师石德。石德也许大家还有点陌生，但是提到他的爷爷万旦君石奋，大家一定就会知道了。情况紧急，刘据找来了老师石德，不再拐弯抹角，直接询问怎么办。石德果然不愧是刘据的老师，马上就当前形势进行了详细的解析，教会了太子三个关键词。第一个是前车之鉴，公孙敖夫妻和公孙贺父子都是因为巫蛊而掉了脑袋的，包括汉武帝的女儿也没能逃过一劫。现在巫蛊办的人在东宫挖出这么多木头人来，只怕江冲之意不再挖小人，在于栽赃陷害太子。第二个词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我知道您是清白的，虽然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江冲等人的小报告一旦打到汉武帝那儿，只怕太子您就算是跳进黄河也说不清啊。第三个词，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皇上现在在甘泉宫避暑养病，对目前宫里的形势一无所知，太子可假传圣旨，先抓住江冲等巫蛊办的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逼他招出其中的阴谋，只有这样才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石德的解析精辟在理，太子刘据听了点头称是，但是对先发制人的方案他还是提出了心中的疑惑和顾虑。 江冲等巫蛊办的人都是父皇钦点的权力，享有特事特办的特权。在没有父皇签发逮捕令的情况下，怎么能随便对他们进行逮捕和审讯呢？石德接着又教会了刘据第四个关键词：该断不断，必受其乱。现在都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了，你居然还想循规蹈矩地办事儿，只怕还没等到皇上的逮捕令，你自己早就被捕了。难道你想做扶苏第二不成？扶苏是秦始皇的大儿子，但是在和弟弟胡亥争夺皇位的时候，因为心地仁慈，太过心软，结果把皇位拱手让给了胡亥，从而也使得秦朝迅速走向了灭亡。石德的话连傻子也听懂了，就是得行动还有生的希望，不行动就是死路一条。可是刘据就是刘据啊，汉武帝从小教他读书识字并没有白教，教条书里的可为和不可为他记得清清楚楚，所以当石德苦口婆心说了四个关键词之后，他还是摇头。他说了，我不能做大逆不道的事。他决定先派人到甘泉宫去请示一下汉武帝，把木头人这个事儿当面说清楚。这种消灭不良因素与萌芽之中的想法，应该说也是不错的。但问题是，这仅仅是刘据一厢情愿的想法，江冲根本就不给他这样一个解释的机会。他早已经派人赶在太子刘据之前去甘泉宫报告去了。刘据一听是面色惨白，瘫倒在地，嘴里边直接问着，怎么办怎么办？石德不愧是他的老师，第五个关键词又说出来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个词简单易懂，不用解释大家也明白，意思是江冲等人现在已经把你逼到悬崖边了，是生是死就看你的选择了。说完这句话，石德起身甩袍袖就要走人。这样迂腐的学生不教也罢，但这一次刘据却突然一把拉住了石德。弟子愚钝，悔悟深迟，请多原谅。接下来的事简单的描述是这样的：假传圣旨，征调士兵，抓捕犯人。而江冲接下来的表现呢，是措手不及，瓮中之鳖，束手就擒。刘据打了个出其不意，结果成功抓获了巫蛊办的头号人物江冲和四把手胡巫弹劾。也许是这个先发制人的过程太顺利，太缺乏悬念了，刘据在抓住江冲之后脸上就笑开花了。他认为自己已经转危为安，现在该是打击报复的时候。于是刘据马上上演一场泼妇骂街的闹剧，只把江冲骂得恶贯满盈，猪狗不如。而混世魔王江冲自从落到刘据的手上，知道没有好果子吃，抱着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自始至终都选择了一句话都不说。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愤怒的刘据马上就上演新的招式了，砍喽。可怜的江冲连一句发泄的话都没能说出来，就到阎王那儿报道去了。考虑到江冲一个人走太孤单，刘据马上也为胡巫弹劾安排了隆重的火葬。可以说 刘据终于拿起了手无缚鸡之力的拳头，痛痛快快地做了一回真男人。可是他不会知道，他痛快的背后留下了两大致命伤。第一大致命伤是刘据抓住江冲以后太过兴奋和激动，结果在大脑发热的情况下当场就解决了江冲这个不法分子，先斩后奏。朝廷不是没有这样的先例，但问题是他在砍江冲脑袋的时候忘了做一件事儿，一件举手之劳却关系他脑袋的大事，就是没有得到江冲的供词。在江冲还没有招供的情况下，刘据就擅自对江冲处以极刑。江冲死了是小事啊，但如何向汉武帝交代却是一件天大的事情。第二大致命伤是刘据发动了突然袭击，但是他的目标太窄了，只盯着罪魁祸首江冲一个人，却忽略了巫蛊办的其他几个主要成员。结果除了倒霉的胡乌弹劾被顺便抓进来了，巫蛊办的另外三位危险人物苏文、韩月和张壮却都成了漏网之鱼。于是乎江冲前脚被抓，他们后脚就踏进了甘泉宫。斩草不除根，后患无穷。前面已经有先例了，可惜却没有引起刘据的高度重视，否则他先把巫蛊办的人全都一网打尽，再向汉武帝汇报，那结果自然会迥然不同。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几行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咿呀，关云长是武绝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几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接到苏文、韩月、张壮三个人太子造反的小报告，汉武帝的第一反应是震惊，第二反应是不可置信。对于他来说，太子虽然在言行上叛逆了一些，在做人上另类了一些，在做事上迂腐了一些，但人还是诚诚实实、本本分分。所以他觉得苏文的造反，这有点言过其实。于是就让内侍去把太子招来，准备来一个当面质问。可就是这样小小的一个内侍，却成了左右刘据命运的人。这个内侍虽然不是小人帮的正式成员，但也属于小人。所以他接到跑腿的任务之后，关键时刻心理素质不过硬的缺点暴露了。如果说以前他对太子刘据是敬的话，那么现在他对刘据就是怕了。怕什么呢？这个太子连京城最火的巫蛊办的老大江冲都敢擅自抓起来直接砍了头，他这一去太子的东宫 该不会是黄鹤一去不复返吧？去太子府是不敢去了，可不去又怎么向汉武帝复命呢？只剩下华山一条道可以走了，编造谎言来欺骗汉武帝。他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了，太子的的确确是造反了，我去请他，他非但不肯来，反而想杀了我灭口，幸好我跑得快，要不然就再也见不到陛下了。汉武帝的第一反应还是震惊，第二反应还是不可置信。正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丞相刘屈茂的秘书长到了，给汉武帝的报告同样只有简单的四个字：太子造反。原来丞相刘屈茂听说太子造反，吓得七魂丢了三魄，二话不说拔腿就往城外跑。据说中途连丞相大印跑丢了也浑然不觉，由此可见丞相跑步的慌张程度。什么仁义道德，什么舍己救人，天塌下来也不管了，先保住命要紧。这刘丞相到了驿站，才派唯一跟着自己的秘书长骑着快马到甘泉宫向汉武帝报告。都说众口铄金，其利断金，江冲、张壮这样直接跟太子打交道的人，自己最贴心最信任的内侍，还有丞相的秘书长都报告说太子造反。这回汉武帝终于相信了，于是他就问丞相的长吏，既然太子造反，丞相打算怎么摆平这件事呢？那秘书长就回答了，丞相已经封锁了太子造反的消息，至于要不要采取军事行动，还得听皇上您的指示。汉武帝一听就发怒了，事情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丞相封锁消息有个屁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现在整个长安都听风就是雨，如果不尽快平息暴动，后果不堪设想。丞相难道没有听说过周公当年大义灭亲，含泪忍痛诛杀管部和蔡叔的事儿吗？是风度重要还是温度重要啊？既要风度又要温度，那秘书长心里边是这么嘀咕的，但嘴里却不敢再说了。关键时刻，汉武帝展现出一名老领导的素质，他立马就向丞相做出了部署。第一，集京城临近各县之兵力，关闭所有城门。第二，用牛车堵住街道，捕斩谋反者重重有赏。第三，放走谋反者罪加三等。都说酒壮英雄胆，丞相刘屈茂接到汉武帝杀无赦的诏书以后，实权在握，他一改刚才狼狈至极的形象，调转马头，组织人马将长安城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然后再打出抓捕太子的牌子。太子刘据虽然有点后知后觉，但终究还是知道丞相要抓他的消息。在对待江冲等人方面，他已经先下手为强一次，这一次他没有选择束手就擒，而是选择再一次的先下手。于是他假传圣旨释放长安城里的囚犯，发给他们武器，他的老师师德和门客张光光荣地成为了带头大哥，抵抗丞相的军队。出发前他还来了个先礼后兵，召开了动员大会，内容无非是说皇上病得很严重，住在甘泉宫休养了很久，不知道那儿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变故。 而巫蛊办在以江冲为首的黑社会势力的带动下，趁机准备叛乱。我们身为大汉的子民，有责任也有义务为国效力，应该马上行动起来，共同诛杀逆贼。都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动员大会之后掌声雷动，众人纷纷表示誓死为国效忠，绝不让奸臣的阴谋得逞。随后他们和丞相的政府军队发生了武装冲突，这一战就战了三天三夜，结果是双方旗鼓相当，不分胜负。眼看这样战下去对自己非常不利，太子是心急如焚。丞相军可以从城外调来源源不断的后续部队，而自己的军队却随着伤员的增多一天一天的减少。无源之水终会有枯竭的那一天。太子决定再次铤而走险，派使者持节杖去驻扎在长水及宣曲两地的胡人骑兵军团。哪知道人算不如天算，太子派的使者前脚刚到，汉武帝的使者后脚也就到了。接下来就看两大使者的比拼了。两大使者立马上演了一场真假结账的表演。太子使者说他的结账绝对货真价实，汉武帝的使者却说他的结账才是真的，如假包换。眼看两大使者争执不下，胡人也被弄得云里雾里的，最后叫两个人别只逞口舌之快，来点实际的。我的结账是纯赤色，大家谁不知道纯赤色的结账才是正宗的皇帝审批结账呢？太子使者毕恭毕敬地交出了结账，果然那结账清一色的赤色，连一根杂毛都没有。胡人点了点头，下结论，这才是正宗的结账嘛。汉武帝的使者手中有货，心中不慌，他也拿出了结账。真正的结账在这儿，真正的结账不是纯赤色，而是赤黄色。说着拿出汉武帝写出结账一毛的诏书，悠悠说道，皇上早就料到太子会有这么一招，所以临时把结账换成赤黄色，就是用来防盗的。汉武帝的使者关键时刻拿出了杀手锏，真假结账立见分晓。黔驴技穷的太子使者就被砍了头了。接下来胡人骑兵在汉武帝使者马通的带领下，对太子进行了反戈一击。原本平衡的两个天平，因为胡人骑兵的加入而发生了质的倾斜。太子眼看不再调来军队，就必败无疑，于是亲自乘车到北军营外，请求护军使者任安发兵助战。任安接到太子的符节，顿时陷入了左右两难的尴尬。帮还是不帮，这是一个问题。帮，如果太子最终失败，那他就是同谋，必定受到株连之罪。不帮，如果太子最终胜利，他就是见死不救的犯人，必定会受到太子的严惩。在摸不清看不明的情况下，任安考虑来考虑去，最终决定按兵不动，先坐山观虎斗，看谁胜谁败再去捡功劳。可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最后中立的任安还是被砍了头了。任安拒不发兵，太子已经陷入了绝境。都说屋漏偏逢连阴雨，正在这个危机时刻， 汉武帝颁发的太子造反的诏书已经传遍了长安城。太子军听到以后已经是军心涣散，无心恋战。此消彼长，结果就毫无悬念了，太子军是兵败如山倒，那么刘据就只能逃跑了。征和三年的7月17日，是太子刘据一生当中最凄惨的一天。这一天，他才真正体会到流浪是什么滋味。刘据只带了两个儿子和几个保镖，静静地站在父王门下，等待着命运的裁决。父王门上的司职天人双手背后，耷拉着脑袋，站在城门上踱着步子，似乎在思考着什么，又好像在权衡着什么，亦或是忧虑着什么。只见他踱来踱去，踱去踱来，他每踱出一步，城下刘据的心都会咯噔一下子。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那田人终于站定了脚步，长叹一声，挥了挥手，说了一句：“打开城门。”刘据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他感激地看向田人，转身回头深情地看了一眼长安，再回头，一滴晶莹的泪花飘散在风里。刘据不再迟疑，带领两个儿子策马奔出了父王门。天人终于欢以慈悲之心放了刘据一条生路，可是他自己却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刘据走了，追兵随后就到了。丞相刘屈毛听说司职田人自作主张把刘据给放了，心里的气不打一处来，抓住田人就要当场砍他的头。而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御史鲍胜之站了出来，他有话要说：“司职是享受国家待遇2000担以上的高官，就算有罪该杀，也该听从皇上的发落。”这刘丞相没辙了，一边派人继续追太子，一边压着田人去向汉武帝请命。没有抓住太子，抓了田人好歹也有台阶下。结果汉武帝听说太子跑了，二话不说就把田人拉出去砍了。田人是田叔的儿子，小时候因为长得一身好体魄，被大将军卫青慧眼相中，招收为贴身保镖。后来多次随卫青参加对匈奴的军事行动，因为表现得很出色，再加上卫青不遗余力的推荐，后被汉武帝封为郎中，再后来迁升为2000担的丞相长史。再后来他见河南、河内、河东多是丞相御史的亲戚子弟，相互勾结，狼狈为奸。他不顾强权，给汉武帝打了报告：天下郡守多为奸吏，而三河尤甚。这个直言不讳的小报告引起了汉武帝的高度重视，结果三河太守都被抓到牢里，然后砍了头。最后田人被提为京府都尉，再升为丞相司职。据说田人和司马迁还是好朋友，两个人常有书信来往。任安被抓以后，司马迁写了一封报任安书：“我听说修身是智慧的集中体现，爱人和助人是仁的发端，要得到什么和付出什么是义的标志，有耻辱之心是勇敢的先决条件，树立名誉是行为的最终目标。世人有了这五个方面，然后才可以立身于世，并进入君子的行列。” 从这一点来看呢，田人无疑就是这样的君子。可惜为谁去做事，谁来听从你？一堆黄土埋掉的是道义还是真理呢？杀了田人还不解恨，汉武帝马上又使出了逼降法，马上派法力到鲍胜之那儿去问话。法力对汉武帝的牛脾气是了如指掌，自然知道汉武帝问话是假，逼供是真，于是对鲍胜之进行了强有力的责问：司职擅自放走太子，罪不可恕，丞相杀这样的奸叛之徒，是符合先斩后奏法律的，不知道御史大人为何偏偏要帮田人说话呢？鲍胜之心里边知道，盛怒之下的汉武帝已经对他很是怀疑了，于是对法力说了：你不要再多说了，我知道怎么做了。说着拔出身上的宝剑就抹了脖子。鲍胜之选择了自杀这种极端的方式，解决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除了恐慌之外呢，更重要的是怕连累到家里人，牺牲自己一个保全全家人，这无疑是鲍胜之最明智选择。要不然以汉武帝多疑之心，熬到最后，只怕不单单是鲍胜之一个人掉脑袋的问题，他的整个家族都脱不了干系。汉武帝又派宗正刘长、金吾刘敢前往皇后的宫中收缴卫子夫的印玺。卫子夫支持儿子刘据谋反，汉武帝只是派人去拿印玺，留给卫子夫自行了断的权利，已经是非常给卫子夫面子了。卫子夫早已经料到会有这一天了，只是这一天还是来得有点突然，快得让他感叹世事无常。他用那双早已经变得粗糙的手，握着汉武帝当年亲手交给他的白玉大印，若有所思，若有所叹。过了良久，一滴晶莹的泪水掉落在印玺上。悲切了良久，他推出厢房大门，恭恭敬敬地把这个印玺递交给刘长和刘敢两个人。接到印玺的刘长和刘敢两个人并没有马上就走，而是木然地站在那儿，就在那儿等着。过了一阵子，从卫子夫的厢房里边传来了一声凄惨的叫声，一股血腥味顿时就弥漫开来了。刘长和刘敢对视了一眼，知道了他们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美丽的索洛河， 星星数不清，他踩的蘑菇最大，大的像那小山装满筐。塞啦啦啦啦啦啦哩，塞啦哩塞，塞啦啦啦啦啦啦哩，塞啦哩塞，塞啦啦哩，塞啦啦哩，塞啦啦哩，塞啦啦哩塞，啦啦啦哩塞。山里的蘑菇香，他却不肯尝一尝，等着赶集的那一天快快飞到集市上，换上一把小镰刀，再换上几块棒棒糖，和那小伙伴一起把劳动的幸福来分享。塞啦啦啦啦啦啦哩，塞啦哩塞，塞啦啦啦啦啦啦哩，塞啦哩塞，塞啦啦哩，塞啦啦哩。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人物空间》和《纪实传奇》节目的制作人刘丽。休假的时候去英国，有一天住在牛津附近的一个庄园里，贪恋美景舍不得多睡，一大早就起来穿行于森林和草坡，不时还有肥肥的野兔从身边跳过。爬上一个山坡，一回头一望绿水，就在晨雾中若隐若现。旷野无人，凉风拂面，我坐在这边山头看风景，一只乌鸦站在另一边山头看风景。总觉得生活在别处，总想着逃离车水马龙纷乱人群，却在远离尘嚣的这一刻发现，原来一直想逃离的地方最温暖。 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FM95.4 AM603，北京故事广播，每个周六日晚八点，声音工坊。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不一样的视角，不寻常的厚度。每天中午12:30到1点，读史有学问，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点亮历史的天空。 羊奶降价30%，如果您还觉得没多大概念，我就直接告诉您，等于这一盒呢就比原先的直供价99块钱省了30块钱，这一套10盒啊就是省300，10套就是省3000。 是， 这对于长期喝羊奶的朋友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囤货好机会。所以呢，活动一推出，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是全部报线。 没错，这次是厂家2018年上半年结束返利10000盒给我们，我们做到套餐里免费配送给大家，带货即出。也就是说，此刻您拨打进4007106108，大名鼎鼎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不要专柜价的258元一盒，也不要以往直供价的99元一盒，直接一步到位，10盒690元， 对， 单盒划算下来只要69元。 嗯， 10000盒返完，活动就取消，随时结束。 是， 所以您听到就立刻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有个条件，一套10盒起订。20盒封顶，有寄存需求的告诉客服，随喝随取，保证喝到的都是当月生产的新鲜日期的好羊奶。 4007-10618 4007-10618。 老朋友都知道啊，这瑞麟呢这些年的名气很大，良心企业奶品纯也参与赞助了很多的公益活动，为推广国货好羊奶做了很大的努力。在快节奏的生活下，健康大于一切的条件下，能够喝上真正的好奶是所有国人的目标。因为真的好，在全国各地，北京、广州、陕西还有江苏等等几十个省市县呢，都在长期的喝瑞麟羊奶。 所以请大家把握住仅此一次的机会，690元十盒，等于每盒才69块钱，比之前的推广价99元一盒还便宜了30块钱。 对， 一个套餐十盒等于一下子便宜了300块钱。 确实， 单人喝能喝5个月的时间，每天一杯才4块钱的花费，还能补充多种的营养。而且您现在可以拿出家里随便什么奶，看看成分表，每100克能有640毫克的钙质吗？ 哎， 瑞麟羊奶能够给您每天4块钱就可以。赶紧来拨打4007-10618 4007-10618。 好，导播提示，现在电话是全部满线的状态，大家呢都想多囤一点羊奶在家，可以理解。毕竟呢之前啊这69是从来没有碰到过，而且活动啊说取消就取消了，是随时取消的。厂家一共就返了10000盒给咱们，这一套10盒690，10盒起订，20盒封顶，按照这个比例的话呢，消化有多快大家自己啊都能够算得出来。所以呢如果遇到占线，请大家耐心重播。看到1256的刘阿姨拨打进4007-10618 4007-10618，说自己啊没喝过羊奶，但是这个价格比喝普通奶还便宜，就想来试一试。 好， 欢迎啊。羊奶呢含有多种的营养成分，像上了年纪的朋友，肚子老是胀气的，不消化的，这羊奶啊小分子结构特别好吸收。 没错，一天一包，温水冲调不结块，早上晚上都能喝。4007-10618 4007-10618。继续看到手机尾号5147的朋友是订购了2套20盒，说我从2015年就开始喝瑞麟了，奶纯口感好，真没想到价格能到69元，吓了一跳。再来和您说一下啊，本次是厂家返利10000盒，我们直接做到套餐里回馈给大家。 对， 不是降价，而是变相的降价。所以第一，保证羊奶的纯度不变，跟之前您买到的是一模一样。第二是保证新鲜日期，绝对不是清仓库存。 没错，这个活动啊会随时取消，不要说明天听不到了再来找我们，对不起啊，到时候就真的是没有了。好，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4007-10618 4007-10618。原价258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不要以往的直供价99，直接一步到位，10盒690，每盒69块钱。这个套餐能喝5个月，划算到每天一杯4块钱。提醒大家，本次降价到单盒69的活动会随时取消，所以大家听到就赶紧来拨打4007-10618 4007-10618。线上很多人说电话打不进来，如果遇到占线，您唯一能做的就是耐心重播。因为咱们很多会员有收听广播的习惯，肯定知道金钻配方的瑞麟羊奶69一盒的单价那是几年前的价格了，所以啊现在降到69，大家都是几组几组的在订购，赶紧来拨打4007-10618 4007-10618。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 当时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这是卫子夫从歌女到皇后书写的一人得志全家富贵的传奇。可是卫子夫在后宫复杂的环境当中做了38年的皇后，并不是独霸天下，而是处处小心，以恭谨谦和赢得汉武帝的恩宠，赢得了大臣和后宫等人的尊敬。在后来的日子，尽管卫子夫年老色衰，汉武帝移情别恋，但是因为卫后小心谨慎，所以汉武帝对他还是很信任的。汉武帝每次出行都把后宫事务托付给卫子夫。可是最终卫皇后还是因为太子的事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生女当如卫子夫，这是后人对卫子夫的肯定，还是对汉武帝的讽刺呢？而参与革命政变的除了太子脱逃以外，其他的人物，太子的老师石德被景通擒获，张光被商丘城擒获，结果汉武帝封景通为德侯，商丘城为成侯。眼看景通和商丘城得到了封赏，这时候中立派的任安不失时机地来向汉武帝请安了。他原本以为得个小小的封赏应该不成问题，可是他不知道自己把自己送上了鬼门关。任安的事，汉武帝早已经洞若观火，他那点小伎俩怎么能逃得出汉武帝的火眼金睛呢？结果面对不但没有立功反而想邀功的任安，汉武帝啊，直接给他安排了一个隆重的仪式，腰斩。处理了任安的事情，随后汉武帝对参加叛乱的进行了两个凡事，凡是太子刘据的门客，一律格杀勿论；凡是跟从太子参战的人，全部流放到偏远的荒漠之地，去面壁思过。话说太子刘据被司职田人以牺牲自己来救别人的精神放走之后，带着两个儿子开始了漫漫逃亡路，翻过千层山，越过万道水，到了湖县全真里，就是现在河南灵宝西部和陕西交界的全里村。刘据到这儿也不隐瞒自己的身份，直接告诉了他所遭遇的情况。事实证明，全真里的人虽然少，但是个个深明大义，听到太子声泪俱下的表白之后，纷纷表示了同情和怜悯，更有甚者还跟着掉下眼泪了。结果这个小山庄的人不但收留了刘据这几个难民，而且还免费提供吃喝拉撒。可惜这里乃是穷乡僻壤，一没有交通优势，二没有地理优势，三没有特产，生活水平离温饱还差着一大截呢。刘据等人的到来无疑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但他们任劳任怨，日夜加班的编织草鞋，靠这个卖点钱来维持太子等人的生活。这样一来，太子心里就过意不去了。曾几何时啊，他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曾几何时，他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拥有呼风唤雨的权利。现如今他却靠这里的父老乡亲的血汗钱来养活自己。心怀愧疚的刘据为了减轻他们的负担，写了一封信 这不是一封上访信，而是一封求助信。他想求助湖县一位颇有交情的老相好。以前刘据是太子啊，他所交接的人不是达官显贵，就是富的刘游的富翁。这位老相好就是后者，有的是钱，别的都少，就是钱多。找这样的人打打牙祭，够刘据几个人吃上好几年了。鉴于现在情况特殊，刘据又不好直接去投奔他，直接写信要点救济款，那是最好的办法。可刘据不知道，就是这样一封小小的书信，让他走上了不归之路。因为当时的条件有限，送信要经过很多手续，结果信还没送到老相好的手里呢，风声就传到官府的耳朵了。什么？来了几个来路不明的人？这一份报告引起了当地知县李寿的高度重视。此时追捕太子的通缉令已经传遍了五湖四海，他当机立断，连夜带领一群精兵强将进行了一次突然行动。小小的全真里被大量的官兵围了个水泄不通，结果村民和官兵们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太子保卫战。太子刘据也许是不忍看到官民相奸，于是他紧闭房门，用一条白绫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官民的决斗就好比是专业和非专业的比拼，结果毫无悬念，整个村子的村民以及太子刘据的两个儿子用血淋淋的生命为代价谱写了一曲悲歌。提着太子刘据的人头，李寿笑了，笑得那样灿烂，笑得那样不可一世。天上掉的馅饼居然被他接到了，这意味着凭着这块馅饼，他的一生将有享之不尽的荣华富贵。他马上派人快马加鞭去京城报喜，接到喜报的汉武帝非但没喜，反而是忧伤地往下流泪，他痛哭失声。如果不是自己放不下面子，如果听从令狐茂的劝告，下令赦放太子，太子会有这样尸首异处的下场吗？人世间有多少后悔能够重来呢？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他不顾堂堂一国之君的身份，滴滴浑浊的老泪掉落在案前令狐茂写的劝告书上。臣闻父者如天，母者由地，而儿子好比是天地之间的万物，所以天平地安，万物才茂盛，父慈母爱，儿子才会孝顺。而今皇太子为汉家社稷的正式继承人，将承受万世的基业，担负祖宗的重托。江冲只不过是一介布衣，穷乡僻壤出来的无赖，陛下使他显贵，给他高官大权，而他竟迫害太子，栽赃陷害，而且这些奸佞之人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太子进则不能见到皇上，退则被那些乱臣贼子所围攻，他蒙受了冤屈却无法奏告，所以郁积愤怒之情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这才杀了江冲。他心怀恐惧，所以子道复兵，用以救难自保罢了。臣妾以为太子并无谋反之心。诗经上有一首《小雅·清盈》这样写道： 绿头苍蝇真正讨厌，把他赶出篱笆外面。和善明理的正派人绝不听信挑拨离间。从前江充陷害赵国太子刘丹，天下人有目共睹，现在江充又谗言挑拨皇上和太子的关系，激怒皇上。皇上偶尔疏忽，过度责备太子刘据，以致派大兵围攻，由三公亲自指挥作战，智者不敢言，辩者不敢说，臣感到无限痛惜，愿陛下放宽心怀，委平怒气，对亲人不要过于苛求，不必担心太子的错误，应迅速解除这么多守兵，别让太子在外面长时间的流亡，以致再误入奸人的诡计。臣一片忠心，仅在建章宫阙外戴罪，昧死上文。其实这是一封感人至深而又有理有据的信。他之所以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不是这封信写得不好，相反是因为写得太好了。其中太子尽责不得见上这一句委婉地击中了汉武帝的软肋。汉武帝当时对这封上书评价很高，文辞优美，抑扬顿挫，但是因为恼怒，他追捕太子无论死活捕获者封侯的命令依旧没变。也就是因为这样，太子才会这么快就死在一个小小的知县之手。可是呢，后悔归后悔，汉武帝擦干了眼泪，还得做一件事，就是对李寿的奖赏。君无戏言，不能不赏。结果李寿被封为干侯，而身先士卒的张富昌因为第一个冲进房门，虽然没有救活太子刘据，但是因为踢门有功，被汉武帝封为提侯。太子的死令汉武帝是追悔不已。就在汉武帝备受折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时候，郎官田千秋上书了。他是巫蛊门太子刘据冤死之后第一个上书为太子鸣冤的人。因为巫蛊门事件牵连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大家都对太子的事讳莫如深，都选择沉默，避免祸从口出。也正是因为这样，田千秋的鸣冤书才引起了汉武帝的高度重视。田千秋的上书写得很特别，采取了自问自答的方式。第一问，儿子盗用父亲的兵马，该杀还是该打？第二问，天子的儿子错杀了人，该判什么罪？第三问，上面这两个问题，你知道这是谁说的吗？三个问题提出之后，田千秋马上进行了自我解答。第一，儿子盗用父亲的兵马，这只是家事，顶多被父亲打一顿，进行严厉的教育。第二，天子的儿子错杀了人，也不是罪。第三，上面两个问题不是我说的，是一位白发老翁教我这么说的。子不孝，父之过。前面两个问题已经很明白了。太子刘据之所以会犯错误，太子固然有错，但是真正该负责的人是汉武帝您自己呀。当然，话虽如此，如果田千秋这样直言汉武帝在太子一事上的过错，以汉武帝死爱面子的牛脾气，自然不会主动承认。也正是因为这样，聪明的田千秋成功地杜撰了一个白发老翁。 事实上呢，田千秋弄来个白发老翁，非但不是画蛇添足，而是出奇制胜之举。田千秋的前两问击中了汉武帝的软肋，而后一问摧毁了他的高傲。因为这个白发老翁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具有含沙射影的功效。田千秋是个管理高祖庙的郎官，他梦见的老翁自然就是汉高祖刘邦了。田千秋话里的意思就是，刚刚这些话都是你的祖先刘邦说的，不是我说的。这无疑给了汉武帝一个很好的台阶下。汉武帝可以谁的话都不听，但是高祖刘邦的话不能不听啊。于是汉武帝马上就召见了田千秋，见面就直抒胸臆。祖孙之间外人最难插话，你却能明白其中道理，用这样简单实用的话说清楚道明白，这一定是高祖托梦给你，让你来转交给我，看来你应该作为我分忧解忧的辅佐大臣呐。随后汉武帝马上就开展了一项活动，一升二茶三株四司。一升是什么呢？提升长相英俊知书达理的田千秋为大鸿胪。我家正需要的像田千秋这样的人才。二茶，对宫中的木头人展开调查。很快，各个部门的调查报告像雪花般的飞到了汉武帝的办公桌上。结论是，太子宫和魏皇后后宫里边根本就没有埋什么木头人，都是以江冲为首的巫蛊办的人捣的鬼。最终汉武帝的结论是，刘据本没有造反之心，只因被江冲等小人所逼才起兵反抗，属于正当防卫，虽有小错但错不及杀。三诛是诛杀以江冲为首的巫蛊办和小人帮的所有成员。巫蛊门盖棺定论之后，考虑到罪有应得，死有余辜的江冲早已经魂归天国了。汉武帝把怒火都迁移到苏文身上，结果苏文被一根根点燃的柴火活活烧死，而其他诛杀太子的人也落得个不得善终的下场。干侯李寿、提侯张富昌在侯位上屁股还没坐热呢，就被拉出去砍了头了。正如那句名言所说的一样，如果你相信天上会掉馅饼，那你一定是第一个被馅饼砸伤脑袋的人。接到馅饼的李寿和张富昌的结局无疑更严重更凄惨，他们不单单是伤的那么简单，而是被馅饼砸碎了脑袋。四司呢，先在长安马上兴建了司子宫，随后又在太子自尽的湖县建了归来望司台。老子曾说过这样的名言，朝闻道夕可死矣。解决了苏文，消灭了小人帮，遣散了巫蛊办，砍了逼死太子的罪人李寿和张富昌，汉武帝终于用实际行动报了太子刘据的仇，还了刘据一个公道。但逝者已去，汉武帝的思念和忏悔却是一天天的增加。与其这样朝思暮念夜成空，还不如来点实际的。于是就修建了司子宫和归来望司台。世事无常，归去来兮，一个思念的思字，真真切切地代表了汉武帝的心声。 是后悔，是感伤，是怀念，还是无尽的思念？老迈的汉武帝是怎样的心境，让人去猜吧。唐代的吕温为此留下了著名的《望思台》：浸润成功谷，仓皇弄复兵。人情已始变，天性感还生。雨线犹能洽，闺门俱不平。空令千载后，凄怆望思明。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解行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关云长知识物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涵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太子的死终于让汉武帝静下心来，开始反省自己。很快他就消磨掉了不可一世的锐气，放下了唯我独尊的架子，一改王者风范，走进了平民化风格。在征和四年，汉武帝到巨定考察，他居然脱掉了皇靴，光着脚和农民兄弟干农活。堂堂的一国之君呐、在当时的所作所为，那实在是难能可贵，绝无仅有。汉武帝的做法起到了鼓励农民勤劳致富和告诫百官重视农业的作用。还有一回，汉武帝在泰山的明堂里祭祀的时候，在祭拜天、祭拜地、祭拜神灵以后，他没像以前那样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而是接见了当地的地方官员。在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和了解乡土民情以后，汉武帝才进行了总结性的发言。他说，我自即位以来，南征北战，大兴武力，做了一些实事的同时呢，也做了很多疯狂荒谬的错事，弄得天下百姓受苦受累，我真的后悔呀。凡是伤害天下老百姓的事，一律禁止再做；凡是浪费天下老百姓财力的事，一律禁止再做；凡是有害于老百姓的事，一律废除。看到汉武帝关心民生疾苦，体察民情，急民生之所急，想民生之所想，这样可喜的变化，升迁为大鸿胪的田千秋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他马上上了第二封书。上书的内容有两点：第一，求仙有什么用？皇上你求仙这么久，为什么连太子都不能保全？为什么救不活死去的太子呢？第二，求仙不如求己，宫中的方士多如牛毛， 关键时刻都成了哑巴。与其白养他们，不如遣散他们回家抱孙子去。看完了上书，汉武帝发出了感叹：我以前是天底下一等一的大傻瓜呀，放着宫里的锦衣玉食不吃，居然听信方士们的鬼话，到处去找什么仙丹妙药，全是妖言惑众，一派胡言。我以后只要注意饮食，按时请医吃药，就没有什么疾病能入侵我了。谦虚的汉武帝在发出感叹之余，采纳了田千秋的建议，遣散了所有的神仙方士。到这儿，汉武帝的求仙行动才彻底画上了句号。而田千秋因为进谏有功，屈神有劳，被汉武帝封为丞相。田千秋从掌管高祖陵墓的守陵官，一步登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宝座。一人得道，众人效仿。看到田千秋两封书信，就实现了鲤鱼跳龙门。不甘寂寞的人也开始上书了。征和四年，由搜素都尉桑弘羊领衔的上访团对汉武帝进行了上访，提出了派兵到西域轮台戍边屯垦的建议，并且说了这样的种种好处：轮台以东有能够灌溉的田地5000多顷，可派军队前去屯田垦殖，设置校尉3人分别统辖，让他们在那儿大量种植五谷。张掖、酒泉两郡派出骑兵，为他们开路警戒。招募民间身强力壮、敢于远赴边塞的人前往这个地方，开垦更多可灌溉的农田，同时逐步修筑堡垒哨所，一直向西延伸，既可加强对西域各国的影响，又能辅助公主出嫁的乌孙国。出人意料的是，汉武帝想都没想就拒绝了这项宣扬国威的建议。原因是，这样太劳民伤财了。为此，他还专门下了一道诏书，以诏书的形式追回以前的过失和错误，对自己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轮台罪己诏。在罪己诏当中，汉武帝阐述了自己4个观点。首先，他以公开的形式婉拒桑弘羊等人的上书，表示不会派兵到西域轮台戍边屯垦，因为这样做会劳民伤财。其次，回顾他晚年的几次不成功的军事行动，对李广利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总结，表达自己对失败的责任。再次，表示以后不会再苛刻暴虐，废除一切不合理的法律，轻易减税，减轻农民负担为主。最后，实行各种惠民政策，恢复农业生产，以弥补多年南征北战的亏空。总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民主富强、具有大汉王朝特色的封建主义社会努力奋斗。从此，汉武帝不再派兵出征，而是一心一意搞建设，殚精竭虑谋发展。后来他又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寓意不言而喻，表示他从此要与民休息，大力发展生产，让人民尽快富裕起来。对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当中是这样评论的：汉武帝穷奢极欲，刑罚繁重，横征暴敛，对内大肆兴建宫室， 对外征讨四方蛮夷，有迷惑于神怪之说，巡游无度，致使百姓疲劳凋敝，很多人被迫成了盗贼，与秦始皇没有多少不同。但为什么秦朝因此而灭亡，汉朝却因此而兴盛呢？是因为汉武帝晚年能改变以往的过失，将继承人托付给合适的大臣，这正是汉武帝之所以有造成秦朝灭亡的错误，却避免了秦朝灭亡灾祸的原因。在平定太子的起义当中，丞相刘屈毛名声大振，先是惊天地泣鬼神一炮出名，他的名声随即传遍了长安，走向全国。但好歹在汉武帝的大发雷霆之下，他及时悬崖勒马，在平定太子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抛开对错不谈，这个刘丞相在巫蛊门事件当中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在前面已经说过了，田千秋这个原本毫不起眼在陵墓当中荡秋千的守陵者，因为假借高祖刘邦托梦一说，委婉地提出了太子的冤案，结果方法得当，语言得体，使得汉武帝放下了架子，进行了自我反省，为太子平反，建思子宫，到最后公开行事的轮台罪己诏，可以说一步一个脚印，见证了汉武帝的蜕变。而田千秋两次上书，就由郎官到大鸿胪，从大鸿胪到丞相，最后集丞相和富民侯两大铁帽于一身。那有朋友就有疑问了，田千秋被汉武帝破格提升为丞相，那个刘屈茂刘丞相呢？事实上，自从刘丞相一跑成名之后，他在位置上就坐不住了，不但跑下台了，而且还跑上了断头台。事情是这样的，汉武帝一共生了六个儿子，刘据、刘弘、刘旦、刘须、刘伯、刘弗陵，其中最有可能得到汉武帝继承权的是太子刘据、昌邑王刘伯、刘弗陵。原因是他们三个人的母亲是汉武帝一生早中晚三个时期的三个最爱。早年汉武帝宠爱卫子夫，结果爱屋及乌，卫子夫所生的儿子刘据被立为太子。另一个原因呢，刘据是汉武帝的第一个儿子。中年汉武帝宠爱李夫人，昌邑王刘伯当然也是汉武帝最喜欢的儿子之一了。晚年宠爱钩弋夫人，钩弋夫人所生的刘弗陵是汉武帝最小的儿子，而且因为累己，所以最得汉武帝的喜爱。太子刘据没死，汉武帝就在很多场合公开表示了对刘弗陵的喜爱。也正是因为看到汉武帝有废长立幼的迹象，以江充为首的小人帮才敢公然对太子刘据下毒手。太子刘据死了之后，太子的位置就空出来了，刘弗陵无疑是最大的热门。那就来说说汉武帝后宫的太子争夺战。第一个向太子之位进军的是昌邑王刘伯。刘据死了之后，汉武帝废长立幼之心那已经人尽皆知。昌邑王刘伯感到了危机感，怎样谋取太子一位成了他思考的难题。昌邑王刘伯在思考丞相刘跑跑、刘屈茂和二十将军李广利也在思考。 刘伯是李广利的外甥，李广利思考在情理之中。那么跟刘渠茂有什么原因呢？刘渠茂和李广利是儿女亲家，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如果刘伯能当上太子，那么李广利和刘渠茂无疑都是最大的受益者。也正是因为这样，征和三年，汉武帝最后一次对匈奴进行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当中，李广利这个平庸的天才依然被汉武帝定为主帅。李广利这趟匈奴的凶险之旅，他是身在战场，心在朝廷。毕竟临行之前，他和刘跑跑是交头接耳，好像有道不完的离别之仇，续不完的分别之恨。李广利和刘渠茂谈论的却是太子的事儿。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更何况这个李广利和刘渠茂是在率队亲征，大庭广众之下进行密谈的。尽管他们声音压得很低，尽管他们是装作拉家常的样子，但是却还是被汉朝的狗仔队给拍到了。结果这些好事者充分发挥想象，居然把两个人的心事猜了个八九不离十。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汉武帝很快就知道了这个小道消息。太子的事是汉武帝的家事，李广利和刘渠茂私下商议，而且还在这种公开的场合，这不是一个错误的问题这么简单了，而是一个大罪，大逆不道，欺君罔上。于是汉武帝马上派人对刘丞相展开调查。李广利已经在匈奴的战场上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的结果让汉武帝是又惊又怒。这刘丞相不但跟李广利交往甚密，行踪诡异，而且还与妻子有巫蛊之事。巫蛊门之后，朝中上上下下谈到巫蛊两个字就色变。这刘渠茂和妻子居然顶风作案，而且诅咒的人就是汉武帝本人。汉武帝很生气，后果是刘家全部被凌迟处死，而受到牵连的李广利妻子和家人都被汉武帝打入了死牢。也正是因为后院突然起火，本来在匈奴顺风顺水一路高歌的李广利方寸大乱，结果想以孤军深入的方式立功赎罪，最终却落得个全军覆没的下场。李广利兵败投降以后，李家也遭到了汉武帝的血洗，只剩下昌邑王刘伯怎么处理了。最终汉武帝是格外开恩，也许是受太子刘据之死的影响，没有直接砍了刘伯的脑袋，而是赦免了他的罪过。汉武帝这样做是有原因的，一是刘伯是个弱不禁风的病秧子，二来李广利和刘渠茂密谋太子的事是他们私人行为，刘伯并不知晓。就这样，刘伯已经退出太子竞争行列了。枪打出头鸟，刘伯第一个向太子之位发动进攻，结果天不遂人愿，还没发力就已经败下阵来。也不知是不是受了这个打击，只过了一年，郁郁寡欢的刘伯就英年早逝了。第二个向太子之位发动进攻的是燕王刘旦。在汉武帝的六个儿子当中，老大刘据因为先发制人反而制于人，结果来了个悲壮的后手死。老二刘宏又是个短命鬼，正值壮年就到阎王那儿报道去了。所以 老三榴弹石来运转，成了活着的众皇子当中年龄最大的。按以往立长的原则，他是太子的不二人选。也正是因为这样，榴弹开始狂妄自大，打出口号来了：我是太子接班人，我怕谁呀？刘旦开始为自己的未来着想了。汉武帝后元元年，也就是公元前88年，刘旦也来了个上书。上书的内容是要求到汉武帝身边担任侍卫。这是以往历代太子应该做的事情。刘旦这么着急做是有原因的。第一，可以正大光明、光明磊落地向天下宣布自己是太子继承人。第二，可以在宫中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位置，从容对付其他皇子篡位的企图。应该说，不管结局怎么样，从外人的角度来看，刘旦的想法还是看上去很美的。但事实上，汉武帝是什么人呢？他走过的桥比你刘旦走过的路还要多，洞若观火，对刘旦的小伎俩早就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况且他早就对刘旦平时骄傲蛮横不满了，于是借此机会对燕王刘旦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首先斩了燕王刘旦的尚书使者，给了他一个下马威，然后就来实际的抓住燕王藏匿朝廷要犯的辫子不放，以窝藏罪削去燕王刘旦所管辖的梁乡、安次和文安三个县。削了地比削了你头上的乌纱帽后果还严重呢。刘旦立储的梦想彻底破灭了。用排除法来看，这下太子之争实际上就剩两个人了，刘旭和刘弗陵。我们首先还是先看看刘旭的情况。俗话说，有其母必有其子，这句话用在刘旭身上来说，就是有其兄必有其弟。他的哥哥燕王刘旦是个骄横跋扈的人，同样的，刘旭也好不到哪儿去，所以呢，汉武帝就把他们兄弟俩全都排除了。到这儿，太子一位的人选只剩下刘弗陵一个人了。就这样，年幼的刘弗陵不费吹灰之力、兵不血刃的就成了汉武帝唯一的接班人，当真印证了那句老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解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啊，这里是王教授家，他去开学术讨论会去了，你有什么事情我可以转告吗？啊，你是谁啊？哎呀妈，是你呀，义勇，你把我给唬蒙了。跟你说，今年过年你回家不？哎呀，太好了，秋霞他们也不走。我有个建议，咱们在京的这些东北小保姆吧，应该抽时间上我这嘎达来聚一聚。对，一切从简，就按照团拜的那个形式。对。哎，你咋知道我搬新家了呢？我谁没通知啊？他我也没通知，我一通知他，他总写信扯我后腿，让我回去跟他结婚。你说咱们年轻人吧，哈，事业还是第一生命，你说是不？不咋的。哎，跟你说，我现在住条件可好了，我住单间，可不咋的，一住单间才知道过去那种生活特别不习惯。我跟你说，王教授吧，今天就派孟家来给我打床， 5楼3号。 可不咋的，拉倒我。 谁呀、啊？ 王大嫂家在这住不？ 啊，是，你等会儿啊。哎，他家来客人了，回去再聊吧啊，再见。谁呀、啊？ 这声音这么像二丫呢？ 哎呀妈，这新楼质量也太差了，这门键都装反了。 你说这城里人真怪，这门打得挺严实，上边留了个窟窿还。哎呀，这家布置的不错呀，这家啊。 没走啊。 真是二丫。 同志，你有啥事儿啊？ 啊，没啥事儿，我参观参观。 这是住家，谢绝参观。你有什么事儿晚上来吧，王教授晚上回家。 大妹子，听这东北好像是东北老乡啊。 不是，我是北京人。 北京人说话咋东北味呢？ 哎呀，我生在东北，长在北京，来北京十来年了，东北话一句不会说了，特别不习惯。 那这个东北没别的人了？ 没有了。 连对象啥的也没了？ 谁在那嘎找对象啊？我男朋友是社会科学院的。 开门，开门。哎呀，我是虎子，开门。 哎呀妈，虎哥来了。虎哥，虎哥你等着啊，我手里吧还有点活，马上就完，你别着急啊，我马上就给你开开啊。 看见别抹了，你开开。 哎呀妈，虎哥你咋来了呢？快进来来。哎呀，地毯。哎呀，虎哥，你还是穿上吧。 哎，汗脚。 快来。哎呀，虎哥你咋来了呢？我跟你说，你在门口我听就像你，可是没敢往那上想。 刚才隔着门也没听清。那中国科学院那是怎么回事啊？那个 闹玩呢，你还当真呢？虎哥、你渴了吧？我给你们点好喝的去啊。 不用， 等着， 我喝这白开水就行，那玩意败火。没。 哎呀，你那干啥呢？那个土老帽吧你，这叫压力壶，看着土吧你呀。喝点，你喝，我天天都喝它。我跟你说，这玩意儿可怪了，晚上喝多了睡不着觉，白天不喝没精神，我天天都得喝，一天不喝都不行，坐下病了。 那到底是啥病啊？ 没啥病啊。 没病喝的中药汤子干啥玩意 儿？啥玩意儿？这叫雀巢咖啡。雀呢就是麻雀那个雀，巢就是巢穴那个巢，就是鸟窝的那个意思。 哦，怪不得一股鸟粪味儿呢。 哥，说我变样了没？说这嘴 肿了。 啥玩意儿？这是口红。 那啥玩意儿？邪乎拉的，你看。 啊，亲一口。 哎，别人在人家，你干啥？ 没人儿，亲一口。 别的你。 你不爱我？你瞧人家王教授多大岁数了，每天上班下班都亲媳妇一口，你就不能亲一口？ 那我能亲吗？ 你咋不能亲呢？ 王教授媳妇我也不认识，也不能让我亲呢。 啥玩意儿啊？那你亲我呢？ 别的，你说亲就亲，一点思想过程都没有，这玩意儿 还思想过程呢？你看人家电视里边那搞对象的，人头回见面就亲嘴，人家还那个啥呢？ 咱家那边电视没那么多频道。 只要有频道就有搞对象的，有搞对象的就有亲嘴的。 但我看那节目就没亲嘴的。 你看的啥节目啊？ 动物世界。 我跟你说，这嘎电视频道可多了，里边尽是搞对象的影片。我跟你说，我看哪个男主角长得都像你。你就说《情义无价》里边那钟凯强长得像不像你？像不像你？像不像你？你说像不像你？那嘴像不像？ 你拉倒吧，人那嘴多大呀。 你看过呀？ 那钟海强吧，不敢跟慧芳离婚，那慧芳多贤惠人家。 拉倒吧，那慧芳是可怕里头的。 哎呀妈，真混了。 哎，虎哥， 你咋知道我在这儿的呢？ 啊，王教授让我来打一张床啊。 哎呀，那就是给我打床。 真的？ 找我打的。你也到北京干活来了？ 不是，我主要是找你，但是我怕找不着你，把家伙事儿就带来了。我，二丫，快过年了，回家吧啊！ 我不走，北京多好啊。 那北京好，这也不是长久之地呀、啊，咱不有自己的家吗？ 家有啥呀？北京啥都有。 那家，北京有了，家里也基本都具备了。 拉倒吧，北京有亚运村，家里有亚运村呢、啊。 那家里，那家里边没亚运村，那不是有个寡妇村吗？ 你看人家外地人都往这嘎达跑，这嘎达是啥地方？你知道不？这是祖国的心脏。 那都往心脏跑，时间长不得心脏病啊。 你看看，这是我的临时户口，我熬到今天容易啊。 这算啥？有人把那美国绿色户口都熬到手了，不照样回来寻根吗？ 你呀、啊、你坐着，我做饭吃。 你站住！事到如今，咱只好把话说开。二丫同志，我跟你说，今天我一见你，我心里就特别不痛快。人家大老远来看你吧，还没开门呢，隔着门就给我整出一个中国科学院的来。那我进屋吧，穿鞋不是，脱了鞋还不是。人家讲的红毡铺地呢，是迎接贵宾，你在这毡子上面给我铺了个帘子，你这不损伤我的自尊心吗？尤其那压力水壶，我们又不懂了，啥不懂啊？那跟咱村东头的压力井，那不是一个道理吗？我们不愿意死他，知道不？我们怕把壶底水锈抽上来，影响身体健康。还什么雀巢、鸟窝、咖啡，天天不喝不习惯了。那以后结婚之后，我天天给你买鸟粪呐。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一见面你就直截了当的要求我吻你。二丫，这是当面说的事儿吗？二丫，你确实变了。以前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都是拿眼神把我一勾，当时咱俩就心有灵犀一点通了，不就是吗？二丫，摆在你面前只有两条路，要走哪条路由你自己挑，你回家我高兴，全家都高兴。你要是不回家 干啥呀？ 我给你打床。我给你打个双人床，让你在这成家立业，白头到老。我走。 哎呀，我让你别走啊。拉大锯扯大锯，小木匠别生气。你走啊，你走吧，你走，你上哪儿找我这么好的媳妇儿去？档次这么高。我还有话呢，你不听了 那就快说吧。啥话？ 哥，你真这么想让我回去啊？ 那还用说吗？家里边养鸡场的执照都办下来了。 养鸡场？ 你忘了？ 啥呀？ 你跟我说的，咱家要能办下养鸡场了，你就哪儿都不去了，就陪我在家待着。 我啥时候说了？ 去年8月15的晚上。 咱俩在村东头草垛上赏月的时候， 你穿着那件小红格衣裳， 你还从你们家拖出俩广东月饼， 你拿着你爸半瓶酒把我给灌醉了。 哎呀，哥，你喝醉了说的那是啥话呀？真磕碜人。 我那是酒后吐真情呗。 虎哥，你还别说，北京虽好吧，就没有在家待着舒心。 那还用说吗？哪儿都不如家呀。咱要是建设个小家，我对你好好的，只要你能幸福，我是扶枪刀火在所不辞，无私的为你奉献终身。 哎呀，虎哥你真好。 哎呀妈，太幸福了。 虎哥、我跟你走。 真的？ 可不咋的，我今天就跟王教授说。 那我现在就买火车票去。 哎，哥，你那脸 没关系，别人要问我就说给别人邮家具蹭上红漆了。 虎哥。 在他耳边，那

李老师您好。 您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杨老师是不是还有最后一个题儿啊？ 对，久病极肾。 今天啊抓紧时间，久病极肾。得了各种各样的病怎么会极肾呢？首先我们说呀，整体观念，人体啊各部位啊，他们之间有生理上的联系，有病理上的影响。比如脏腑学说了，将五脏分别呢为金木水火土，相互之间呢有相生有相克的这个关系。除了这个金木水火土之外，把这个肾还阐述了它具有重要的位置和意义，认为肾为先天之本，这个人的生长盛衰亡啊，实际上呢就是一个肾的标志。肾呢又称为呢水火之宅，阴阳的大本营。 比喻的非常好。 哎，它主啊人的一身的之阳，又主啊人的一身之阴，是阴平阳秘，精神乃至。阴平阳秘啊是人健康的一个 标志 吧。那么疾病一旦发生，它就说明人体的阴阳就不平衡了， 就失衡了。 嘿嘿，对对对对， 嗯， 是吧？如果病久了呢，这个程度呢是不是就更加严重了？ 对，就像天平的砝码一样，刚刚开始出现一点的失衡， 对， 日久天长就拉开距离了。 这个严重呢就会造成什么呢？不是阴损阴亏，就是造成阳损。所以说呢，这个阴啊阳啊它是互根的，它呢都至于肾。所以久病颇及影响到肾，我想就是这个缘由。就是再说严重了叫什么呀，那就人死亡了， 阴阳离绝。 哎，对了，因为肾主着阴阳了，是吧？所以说呢一有病，这个阴阳的变化我们说的非常的清楚了。 也就是说您身上的阴和阳由肾来定论。 对，一开始阴阳不平衡嘛，病严重了是吧，阴亏阳损嘛，到最后呢是吧，阴阳离绝嘛。这我们就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如果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再给大家叙述一下，比如说肾呢思二便，主排泄，这个瘀呢就会影响人的新陈代谢，会造成不通。二便是新陈代谢的重要通道。你发现临床啊很多病久的人是不是大小便都出现问题了？ 是这么回事儿。 是啊，因为老年朋友，所以说大小便是老年朋友大事儿了。五门功课你问问他们这门及格不及格，很多人都不及格。肾四二便，不是闸门太紧就是闸门太松，说明什么呢？肾管理大小便的这个能力降低了，受损了。久病极肾啊，就是颇及影响到肾。我们也举个例子啊，还是举例子说，这些例子都是发生在我们一些人的身上的病，所以他体会起来呢认识的就更深了， 比较深刻。 哎，你比如说有的人感冒了，感冒以后咳嗽了，咳嗽结果呢治喝着物质了，久咳不语，后来发展什么晚上了啊，病久了 又发展了。 病久有一种现象出现什么呢？ 一咳嗽就憋住尿了。 哎，你看他不动还好，他一动啊就传啊，把这种现象称为什么？肾虚啊，坐传。实际上呢，你又是在现代医学认为它不就是呼吸系统的毛病吗？ 对， 对不对？不就是肺吗？ 对。 那怎么就认为是肾虚坐传呢？ 它颇及到肾。 哎，对了，就是上气不接下。 它使肾的功能受损了。 受损了，就是刚姚老师说的，鸽子怎么裤腿下面自动化了，湿了，这不就是典型的久病极肾吗？ 对，这个是最常见的。 这个极肾跟大家说清楚了，是颇及影响到肾的什么呀？影响到人的肾气。那我们久病极肾， 肾气亏了。 哎啊，我们这举了一个例子啊，像这类的病它会影响到肾气。比如说有些人这个性格呢急躁啊，爱生气是吧，爱发火啊， 脾气大， 什么事都急，恨不得自己先实现共产主义啊，就这意思。所以像这类的人如果没有控制好啊，这类人特别容易得高血压。 高血压临床上也分多少种，高血压以后什么的，头昏、头疼、头胀、失眠等等这些，这属于肝阳上 亢型的。 这个肝阳上亢，灼伤、灼精、伤阴，烧灼的灼呀，伤阴，阴是什么？水。阳啊，肝为木，肾为水，肝肾同源。就说像这种病，是吧？老是耐生气、耐着急，是吧？它就容易伤阴，肾主一身之阴了。所以啊，我们说啊，临床上出现啊，什么口干了、咽干了、鼻干了、眼干了、皮肤干了，所有的这些都是损伤肾阴。刚才我们说了一个伤肾气，这又说了一个伤 肾阴。 我们举个呢，更非常常见的感受啊，风寒湿啊，这个邪，这个寒呢是伤阳，这个湿呢是阻阳。这些人的症状在临床上都是什么呢？发凉、怕冷、加重，这说明什么了？久病伤肾了， 伤了肾阳了。 哎，对了，说阳虚啊，则寒；阳虚啊，生外寒。 嗯， 这说明啊，我们这些理论和实践是不是非常的啊吻合呀？ 是的。 所以一旦伤了肾阳，你看看是不是到老以后，很多老年朋友。什么不爱动啊，不想动啊，不能动啊， 嗯、 动一会儿啊就累得慌啊。 嗯，而且还穿的特别多、嗯。 这些现象都说明人的肾阳受损，这就很清楚了。 嗯，有这么两种老人，要不就热的要命，要不就冷的要命。 又怕凉， 又怕冷，又怕热，忽冷忽热。 这些呢，啊，肾主一身之阳嘛，肾主一身之阴，哎，造成了阴亏啊、阳损的这种现象。这个我想呢，这个说的就非常的清楚了，说了三个了，一个说的是肾气嘛， 对， 啊，第二说的肾阴嘛，是不是？ 嗯， 第三个说的是啊肾阳嘛，阳气一受损，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啊，它为什么发凉啊？是不是？它就会影响人的血液循环嘛，影响人的新陈代谢，啊，就是因为啊动力不足的原因，这些呢都会发生在久病人的身上。实际上这个肾呢是四方面，这方面呢就很少说，说呀咱们就把它说清楚了，那我们就把第四个方面呢也给大家说一说，好不好？认为啊这个肾还主这个封藏，藏什么？藏精。那个精啊，啊精华的精，精液的精，久病呢也会造成了伤精啊精亏，这临床表现的也竟发生在老年人身上。精亏了以后，在临床上都是什么样的表现？头晕、眼花、耳鸣、耳背、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表情呆滞，这就是肾精不足了。这个呢，我们就把呀这个伤肾又讲了肾说透了，说我们为什么呢是要把这后边的问题要说全了呢？你不说全了以后，临床上会出现一种毛病，什么毛病呢？一听哇，这个肾那么重要，决定了健康，决定了人的精力旺盛，又决定了人的死亡，那我们就要补肾。凡是一听说补肾的，就往嘴里吃啊。谁说的？李老师说的，防止这个， 不要乱补。 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伤肾是伤了四方面。 对， 你得看看你是哪方面。那大家记着啊，补肾呢，以后呢就有经验了。你是补肾阳啊，是补肾阴呐、啊？你还是补肾精啊，还是补肾气呀、啊？补，千万别乱补。就说补肾啊，你得问问，是吧？你得了解了解啊。阳虚生外寒，凡是怕冷、发冷、遇冷加重的这些病，都跟阳有关。阳了就是阳光啊，啊，阴天大家是不是觉得冷啊？没错啊，那就阳虚啊。冬天它是属阴的，这不就清楚了吗？啊，它是火呀，阳就是火呀，火力不足它就冷啊，啊，它加棉袄，它加什么皮袄它也冷啊，它是从心里冷，明白这意思吧？你看有人 天天晚上当团长，穿着袜子，穿着呵那么厚，盖两层被，他还是当团长，他没有从根儿解决。啊，这就知道了，凡是怕冷发冷的，啊，都是阳虚。那阴虚你怎么好掌握？阴不就是水吗？水又不足了会怎么样啊？ 干了。 你看你多聪明啊！地球人这块一下子都知道了，肾阴就是水，水少了就干了，干了怎么样啊？就临床出现了，口干了，眼干了，鼻干了，皮肤干了，这不就清楚了吗？是吧？你怎么会不知道你是阳虚是阴虚呢？比如说在我们吃东西一样，你阴虚的呢，你得吃这个滋润的，你别再吃啊，吃炒的吃炸的，你晚上你不信磕上半斤瓜子，你晚上你看嘴干不嘴干， 嗯，更难受。 这说的就是啊，你知道了这个道理，你就知道该吃什么， 从哪方面吃更健康。 你要是属于阳虚呢，那阳虚你就吃啊什么呢，葱是助阳的，韭菜助阳的，啊，你最起码你得知道的，知道的不多也得知道这两下吧。所以到老之后肯定阴亏啊，阳损啊，阴阳不调啊，谁调啊？你靠医生，医生成天给你观察，人到那时候也不跟你说清楚了，你是阴虚阳虚的，是不是？这样一说，你看看大家听起来，哦，急肾，哦，肾还得分阴阳，气呀、啊、精，那就对了。那你再吃东西，他就知道了。哦，我肾精亏，啊，我经常用脑子，那你吃点坚果、核桃仁，你这最起码才知道了吧？这回明白了。啊，实际上我们呀、啊，啊，你就啊到点吃饭，是不是？ 是的。 什么你都要吃，我看 均衡的营养， 按照季节吃。到春天应该吃什么，到夏天应该吃什么，是吧？你到点就吃就行了。你真正需要补了，是吧？你也得分清楚了，你别啊什么都补。那人们的误区啊就是这样，你没事吃哪门子人参呢？有的人就因为吃人参鼻子突突出血，有的人吃补药死了。那大家都没有认为是错误，因为什么？有一句话，人参补死人无过，这说的什么？哎呀，他那个病太重了，吃人参他都不好，他会这样认为。实际上呢，他就是瘀，你把瘀清除了，是吧？你就是不补，这个瘀清除了，新陈代谢呀、啊 嗯、 营养供应啊 都上来了， 都上来了、 嗯、 他慢慢的就恢复他生产了。 对 啊，这一说胆子，这不是多深奥的道理。久病急肾，我也给大家说，特别是说到了，啊，最后，这些久病最后伤及到，损伤我们的肾，损伤我们肾的什么呀？啊，别教着一补肾的东西都吃，肾虚是四个方，啊，肾气啊，肾阴啊，肾阳啊，肾精，分清楚了，还是那句话，哪有动你补哪，不要乱补，乱套了。我想这些对于我们老年性啊老年朋友和对老年病这是非常关键啊，你连目标还没找到了，目标没找到，你措施没落实，你怎么会好啊？不可能好。所以我们该讲的这些东西啊我们都给大家讲到了啊，你一定要啊结合我们讲的知识要对号入座。哎，你对号入座，方方面面是太多了，没有有地放矢的，是吧？不管是预防啊保健的，你还是康复疾病啊，还是延年益寿，你把这个基础做准啊，在这个做准做对的基础上，然后你再整体调整，再局部加强。所以许多人是吧听了这话啊，聪明人一听就明白，但有些人还在糊涂，是吧？还不能啊，顺瓜摸藤找病根儿，哎， 自然的方法 不是针对头疼治头，脚疼治脚，不是的，而是顺瓜摸藤找病根儿，啊，这个大家一定要转变观念，观念不转变，方向不准确，啊，措施方法不得力，啊，你的效果也不好，啊，不是我们要求你怎么怎么去做，不是的，是你这个病 啊，想得到康复，是你的体质想得到增强，是吧？这是我们讲的是个规律啊。什么叫科学？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规律，按照你这个规律去办事儿。哎，它有自身的规律，还有呢外界啊受到影响起的变化发展啊变化的这个规律，我们把它掌握。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水晶联动微风起，祥康养生在此时。祥康真情回馈广大祥康人多年的厚爱和信任，进一步为广大顾客的健康保驾护航，特在2018年7月6日、7日、8日举办真情回馈三天活动期间，购买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一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一瓶，回馈价为1200元；购买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三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三瓶，加赠醋钵石一块，再加赠讲座精选百集音频经典汇编一台，回馈价为3600元。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哎，好，你老师好。 你好你好。 那个我是通州的。 哦， 我上时间不长，可是收获挺大。 是吧？ 今天我就想来跟您汇报汇报。 来来，交流交流。 哎，我怎么去的呢？这牙疼，牙疼疼的没办法。后来我就想起您早讲，我老爱听您讲课，但是没去。 哎， 先讲说那什么呢？说这个，你不怕你不信，就怕你不试。 啊，对。 这牙疼没办法，试试。 嗯。 早晨随着就上养生堂。 哦。 到养生堂那课，这老师的忙哦。 嗯。 后来还挺热情。 嗯。 哎，我跟他一说呢，这怎么回事呢？当时就给我喷上点酒，从那儿就给我喷上了。 嗯。 哎，没想到早晨我去的时候， 啊， 从家我就使一吸管喝点水，碰上来他就疼。 哦， 没办法。后来呢，等到下午啊，嘿，不太能喝点水了，晚上还能把饭吃。 你看看 这菜，我说也什么酒，我真有点不服自己。 就是你自己不经历啊，别人说啊，你那是托呀，什么是不是？ 是没？ 对， 我这是真心了。 哎。这你自己也可以说成托。 对，我也 是， 我自己体验了这托，不是别人让我说的。 哎，对。 后来也没想到什么呢，后来我把酒跟茶全买了。 哦。 买了以后呢，没想到我这我打30多岁就老就跟我也不知道叫你一边叫什么味，老跟压着凉气儿，反正胃老不舒服。 哦哦。 后来怎么着，就喝了这些日子以后， 嗯， 哎，有时候原来一严重的时候，有时候也不知道用什么，是凉了还是压着气儿了， 哎， 他就那个打嗝，有时候夜里起还得打几个。 哦， 现在喝了酒以后，哎，他不打了。 这个反映了很多， 是不是？ 就说喝了酒以后，这个肠胃啊，这好的还挺快。 哎，怎么那么快呢？ 是吧？ 这多少年的了？ 哦， 也太快了！我今天吃一根凉黄瓜， 啊， 没事。 试一试。 我今天试试。 他吃 完了难受，我带，我就忍着。 有意思。 没事。 嗯。 再有还有这膝关节。 嗯。 这膝关节呢？那走道也老走不好，老呆愣呆愣的。 哦。 后来到那儿养生堂一去，嘿，这老师这热情，给按摩、贴贴的，又给拔罐的。 嗯。 一会儿呢，这去了三趟吧。 啊。 现在早晨一起来走道，好像就跟那体重减了似的，怎么轻松了呢？ 哦，疼了。 走道都不疼了，说蹲还蹲不了那么利索，但是说这该刚几天呀？ 啊，就是。 这，你说这现在早晨一起来，喝走道，喝怎么觉着体重减轻了？我说。 这回尝了甜头了。 这位信了，真 是 高兴了。 就是那句话说的特别实在，你不信可以，但是你不能不试。 对 的， 我就老听您说这句话，我记住了。 哎，他是真的是假的，你自己试一试。 哎，我这 去了以后他又不花钱，他给你按，你不买东西他也给你按。 对，看人家老师也那么说，说你也不花钱。 对， 人家 也不用你排队， 哎， 也不用你挂号，是吧？你买不买跟我们这服务没什么关系。 对， 我们什么样人都一样的对待。 对，真是那样。 是不是？ 对，这老师啊，服务态度挺好。一去了，哎呦，这哎有一个我打个天，你们这多累呀！ 啊，就是这样， 真够累的，他们。 嗯。 哎，再有啊，我还有一问题。 嗯。 我这孙子啊，今年初中该毕业了。 嗯。 他头这么什么呀？一段时间就后鬓就开始掉头发，掉一块一块的，上学不戴帽子不成了，太难看了。 对。 这个您看能不能调理？ 行，你好讲一讲，好吧？ 哎、好嘞，谢谢您啊。 哎，不客气，不客气。 哎、好 的，这个现在这个孩子一提上学啊，咱说实在的，这负担呢，你说，哎呦，过去说上班累，你看看现在的孩子也不轻松，所以呢，出现是吧脱发这个情况啊，年轻人出现脱发还真不少。哎呀，这实际上是什么原因？高度是吧痉挛啊，这紧张带来的。就我常说的啊，咱们千万不要小瞧紧张综合症，这是其中的一个掉头啊。高度的紧张晚上啊，就说我们的神经、我们的血管、我们的肌肉，它没有通过睡觉完全放松啊，因为白天太紧张了啊，过度了啊，特别孩子学习任务比较重，这个呢要学会给孩子要泡脚。泡脚就能够解痉挛啊，让他也得到一个啊睡觉。你别看他躺下睡，是让他睡醒了，他没有真正得到休息啊。应该睡醒了，头轻眼亮，关节活动自如，这叫啊得到了，身心都得到休息啊。所以这个泡脚的人啊，对将来预防紧张综合症，其实这个脱发就是紧张造成的啊。这是一个泡脚，搁点盐。另外呢，就是脱发的这个地方叫做常梳头啊，手指干梳头干什么呢？干梳头它刺激通过大脑皮层刺激绷着的脑神经啊。它为什么脱发是吧，大家是听清楚了，发是血之余，它为什么掉，就是因为你的血管啊，营养头发的血管处于痉挛，一痉挛怎么样，血管变窄变细，变细以后呢，营养濡养我们的头发的这个是吧上不来了，上不来了，就像我们的树叶一样啊，阴阳不阳稀里哗啦掉了，这意思是一样啊，就是一个痉挛啊，它缺营养嘛，它不是缺，它是营养上不去，哎，所以啊，给孩子弄个枕头啊，啊，让他干梳头啊，啊，然后再泡泡脚啊。像很多的，我通过指导，很多孩子这个头上的啊，这个脱发啊，好，过去我们也有掌握很多方法，是吧？抹点生姜，是不是？哎，也有这法，抹点这个什么茄子这个开花的花，茄子花啊，也有。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筹。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健康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少有人知的是，糖尿病曾经是令人谈之色变的绝症。 糖尿病其实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疾病。 是谁让糖尿病不再可怕？ 没有人能想到，发现胰岛素的时候，班廷还是一个不